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人为首，解除疾苦，唯医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医途不负使命，医病医人正气凛然。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二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七盒桂圆琼玉方剂，二十盒云南茶。每天前二十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轻轻松松听节目，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安晚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被誉为中医守护人李老师。如果您有心、脑、骨、肾等各种健康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问候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欢迎您李老师。李老师啊，我们这次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准确的说还有一天活动就正式的结束了。很多叔叔阿姨啊，在这次活动当中是积极参与的，我了解到他们有的是奔您书来的，而更多的叔叔阿姨还是奔着药的疗效和这次活动的优惠来的。叔叔阿姨们打电话也都说了，找到李老师就等于找到了健康。 哎呀，为什么说找到李老师就找到了健康呢？因为呀，那药他用了，他见到了实实在在的那个效果。所以呀，本次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啊更多的人摆脱疾病，走向健康啊，尽早尽快地用上好国药，啊，能在秋冬季节避免老慢病的高发和加重。所以呀，我经过多方的努力，也协同了相关部门特批了补助资金，尤其呢，从北京开始实施帮扶补助活动。那补助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吃药少花钱，实惠多，力度大，但呢，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我多啰嗦几句，这次活动啊，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想要书的，啊，我那本《中医的名义》，想要茶的，你得抓紧点了，是不是？ 另外我想说呀，我这次活动啊，哎呀，有的人呐、是真积极呀、怎么说呢，人早就预定好了、哎，在这里我提示你，预定好的别着急了啊，现在正在寄往您的家中。哎，所以要耐心等待。这些积极的人，你猜是什么人吗？他一定是尝到了甜头的患者。不拉肚子了，也不便秘了，是吧？眼睛还亮了，是吧？头发花白还能变黑，你相信吗？你不相信你听啊，那是我说的吗？我是借题发挥呀、那都是实实在在的老姐姐说的。哎，那是实实在在见到效果了。这些效果从哪儿来？一次正确的选择。哎，说到选择呀，哎呀，很多患者都会问我一句话，你说呀，李老师，我之前选那么多药咋都不好使呢？而且我那家里那药啊，应有尽有，都堆成一个小山了。你看都哪儿有药啊，那什么香啊、棍儿啊、盒啊、抽屉呀、犄角旮旯啊，遍地是药。 是， 可是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你说这些药我不吃吧，我还心疼， 都用钱买来的。 哎，你说我吃吧它没效啊，我扔的还舍不得。这真的是啊，进退两难。 哎， 所以大家就问我呀，这药我吃行不行啊，我回一句话，叫做有效就行，没效就不行。那是药，那不是大米饭呢，你可甭舍不得扔啊，对不对？说没说对你啊？ 说得太好了。 所以呀、我提示大家，在秋冬，在此时的季节，我让你三改变。 都会哪些改变呢？ 这是经验之谈啊。哪三改变呢？第一，生活上改变，原来就靠别人帮，现在去帮别人了。你说变没变样啊？原来那吃啊、喝呀、拉呀、撒呀、睡呀，都靠家人呐、靠老伴儿啊，或者是靠保姆啊。现在呢，靠自个儿了，是吧？哎，靠自个什么？靠自个自理了嘛。还有呢，那帮助那独生子女那姑娘去做饭了。去接孙子去了，你看看吧。最后变成什么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 这生活质量不一样。 哎呦喂，原来是活着，现在叫生活。 对， 那能一样吗？这是生活上的改变。还有呢，花销上的改变。哎呀，每年呢，通血管啊，哎呦喂，那不就发病了吗？今年呢，秋冬咱不犯病，不加重，不复发，不住院，这不就避免了花销吗？ 减少了一大笔的开销。 哎，对喽。最后什么改变呢？健康实质上的改变。 健康的改变 啊，原来被疾病折磨的，尤其那空巢老人像蹲监狱一样。你现在敢下楼了吧？那个痛啊，那个苦啊，都没了吧？原来是走不了动不了啊，喝口水那都咽不下吧，那偏瘫了吗？现在呢，叫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心情愉快，排泄畅通。这叫我的五好老人的标准。不相信我没问题，你不能不相信中医几千年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呀。所以很多人说呀，哎呀，这次遇上李老师啊，遇上这药啊，哎呀，可得感谢呀，感恩呐。我说甭，你甭感恩也甭感谢，为什么？你感谢你自己聪明智慧的一次选择。你选择对了，老药罐子就甩了。你选错了，那你就继续吃，继续趴着，继续躺着，不就这点事吗？你看，说到药罐子，我有一个药罐子的患者，到最后听我的话，就把那药罐子甩了。 惊醒我沉睡中的梦，与我的心盛满着昨日的伤痛。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 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个患者我记忆犹新，为什么呢？啊，就这么简单的方法，我那病就能好？你看，你听这话音儿，不相信呢？我说，你就用我的这简简单单的一内一外，不信咱们可以实践嘛，实践出真知嘛，是吧？这个患者啥病啊？严重的心律不齐，过速啊，痛痛痛痛痛啊，没节律啊，那就是要命啊，随时随地都要命。而且呢，晚上，天天晚上出大汗，那叫盗汗，白天出汗叫自汗，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呐，随时随地分分秒秒都有生命的危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用着，三天你来找我，那我用不用交钱？我说你先不用，见效了你再交。 我很好奇，之后这位患者怎么样？ 很听话吗？就来了吗？哎呦，那胸昨天晚上不憋了，哎呀，也没憋醒，那汗，那夜汗，你看他用的词是夜汗，那老百姓的词夜汗也没了。 太快 了。而且给你付药费来了，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内外同治治病的例子。所以这个不用感谢，这就是你一次聪明智慧的选择嘛，是吧？你现在拨打个电话，书茶都送给你了，你看看，而且都记住啊，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早点用早点好，是吧？这不就实实在在的实惠吗？ 是，所以说秋天呀，是治病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只有把身体调好了，才能够平稳的过冬。所以提到这次优惠呀，力度真的是非常大，省下来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治病的钱。所以呢，还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的，希望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参与。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那李老师在治疗一体多病老慢病上，它还有哪些好处呢？ 哎呦，移动小火炕。 移动的小火炕。 是肚脐给药的外治法。它的内涵就是热疗、磁疗加药疗为一体。所以有的百姓叫做移动小火炕，都有移动手机啊，是来一个移动小火炕。你看小火炕啊，谁不爱睡那小火炕呢？ 暖和舒服。 我是爱睡呀，我一去那乡下，我首先就坐在炕头上，腰啊、腿呀、胳膊呀，哪哪都舒服。这是个形容词，是吧？外治疗法的肚脐给药，强吸收排瘀排寒，而且呢。有磁疗、药疗、热疗三疗为一体共同作用，才收获的效果呀。这不就中医讲的整体治疗吗？对你肚子呀、腹部啊、那腰块啊、膝关节的红肿痛啊，甚至你那肠道的梗阻啊，还有那个结节增生息肉，这些瘢痕体质，我告诉你，都可以实现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没了。你就记住那有效的七个字，叫强吸收排瘀排寒。针对那个三高啊，你记住啊，你那些就是油柳的造成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那鱼饵成结了，那就变成血栓了吗？就变成斑块了吗？就这些东西是当下慢病的第一杀手。所以你有钱存着，有这些垃圾你存它干什么呢？ 对， 你再像那风湿关节痛的患者，腰啊、脖子、颈椎增生啊，增生是啥？是不是这些垃圾呀？哎呀，还有一个人群必须得多说一句，女性朋友。哎呀，女性的三大件儿啊，现在临床的疾病患者呀，不但多而且重，而且呢，左一刀右一刀，我有一个子宫肌瘤的患者，四年动了11刀， 四年11刀， 11刀， 哎呦， 那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乳腺增生啊。就是35岁到45岁之间的女性，你要小心了。你看看吧，尿路感染的、盆腔炎的，是吧？尤其那手脚凉、小肚子凉的，肚脐给药的外治法，我告诉你，用我的话叫有啥拍啥。 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疗效，它除了和公益有关，也和 专人专用是有关系的。 嗯， 很多朋友其实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专人专用呢？ 哎呀，这个词儿问得好，专人专用啊，啥意思呢？保证疗效。 嗯， 治病中医讲三因治宜，其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因人而治啊。啊，你的病不同，病程不同，病情也不一样，体质又不同，所以一定是因人而治的。哎，也就是说你啊，老头用吧，你老婆啊你就不能用了。为啥？你用了排出毒素了，你再给别人用， 嗯 啊，那不就把那黏糊糊黄糊糊的毒啊垃圾又吸回去了吗？ 哎呦， 是不是啊？啊，所以呀，我提示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记住，要科学运用，叫专人专用，哎，以保证疗效啊。正打算要预定的呢，你记住，老两口的，那你就订两套，哎，这不就专人专用了吗？专用专用之后，一保证疗效，二以免耽误病情，啊，哎，所以这个效果呀，那是经过考验的，经过实践的。 嗯， 哎，我就想起我那刘护士。 嗯。 刘护士当年就是三十七八岁嘛，什么症状？肚子凉啊，查了，我也知道，总跟我叨叨，就结肠炎，但是呢大咧咧呀，是吧？不听话呀，你说你有病吗？哎，你才有病呢。 嗯， 你看看 身体好着呢。 哎，这叫打肿脸装胖子，是不是？ 是， 天天拉稀你还能没病吗？有事没事几个人就在那一聊天，哎呀，我这肚子没成过形。 嗯， 那是严重的脾胃虚寒呐，天天早上五点四点报道啊，他能不疼吗？嘿，最后也不怎么的想开了，用上外治疗法的肚脐给药，怎么样，早晨就没拉。 嗯， 你看看这是效果啊。 是， 这我身边的人呢。另外呢，我发起这次活动啊，就是为了帮助啊更多的人摆脱疾病，走向健康，啊，尽早尽快地用上好国药，啊，能在秋冬季节避免老慢病的高发和加重。所以呀，我经过多方的努力，也协同了相关部门特批了补助资金，尤其呢从北京开始实施帮扶补助活动。那补助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吃药少花钱，实惠多力度大，但呢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哎，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所以呢详细情况啊，大家呢赶紧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我们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机会。 你是我生命中的盏灯， 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还有呢，这赵铁生，典型的三高，那肝被脂肪给包上了，啊，而那心脏也不太好，用上这个内病外治的方法，排啥了？排油花便。 嗯， 就这些东西拉出来了，你说他那个心能不好受吗？他那全身能不轻松吗？ 把毒素都往外排了。 对喽，那不就油吗？ 嗯。 哎，那三高啥高？不就油高吗？ 对对。 是不是？还有呢，那个，那抚顺的一个， 姓王的大姐，她典型的就是老寒腿，那凉啊，那睡觉就当团长，哎，多少年了，20多年，那陪伴着她，你说遭啥样罪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加重了，怎么加重了？哎呀，嗖嗖嗖往出冒凉风， 嗯， 冒完凉风呢，冒凉水儿，我说加重了，我说你就感谢吧。这些凉风凉水在你体内它不兴风作浪吗？ 嗯， 记住寒主疼痛，一有这凉气凉水体内一定是给你体现的是疼，白天疼晚上疼，胳膊疼腿疼腰疼大胯骨疼，寒气一排疼痛减轻，你看看吗？还有呢大病的中风患者啊，一般的啊用这一段时间全身暖暖的，你看这一暖和，你记住那病就能改善一部分， 嗯， 对不对啊？ 对， 暖就是阳气嘛，啊，你要是10天半个月看不见太阳，我告诉你没病你也压挺憋挺难受吧， 嗯， 那人体要没有这股阳气，你哪儿哪儿都不通，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根据多年啊多人效果的临床验证，哎，大家说哪儿哪儿都好。 哎呦，没错，这治病的效果的确是叔叔阿姨们体会到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嗯，没错。 李老师说到这个国药新剂型， 嗯， 它又有哪些优势呢？嗯，而且哪些人一定要用上？ 哎，针对啊这药就不多说了，三大优势嘛。 嗯， 是吧？这是剂改的那，嗯，突破嘛。但是有四个字必须要说一遍啊，四个字叫一开一聚，聚呀，聚会呀。聚能量啊，这里叫聚什么？药量大，药劲儿足， 嗯， 叫35.7出一斤，所以大家用了之后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剂改的结果， 嗯， 药效的结果，这回明白了吗？哎，最终这实现什么？还是那句话，叫一开一聚，哎，开脾胃啊，开血脉呀，啊，聚筋骨啊，聚精元等等等等，是不是？那么针对呀，啊，针对哪些人群呢？啊？哎，应该及时的用上。我告诉大家。有以下四类人必用。 嗯，这回叔叔阿姨们得竖起耳朵听了。 两个字儿啊，叫必用啊。嗯，第一类人群，久病缠身的老病号。 嗯， 年年秋天住院，年年秋天打针，年年秋天扩管，就说你呢。所以您这样的患者必用啊。还有呢，吃遍百药的苦病号。苦啊，这药也苦啊，这病成酒也苦啊。 是 啊。哎呀，病还多呀，你看看，所以这些人的日常治疗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哎呦喂，一种病吃一种药，十种病就吃十种药，是不是啊？ 嗯， 这是第二个人群呢，是不是你啊？ 嗯， 第三呢，一体多病的痛病号。 嗯， 你刚才是苦，现在是痛啊，啊，哎，你说这些人一戴上气保之后怎么样？把那寒气都排出去了，你还痛什么？怎么排的？听你肚子的声音呢？啊，你去聆听啊！哎，我这肚子怎么叫了？我也不饿呀。我告诉你，那叫蠕动，那叫肠鸣音。哎，有一股气流在涌动，它一动就带动垃圾，它一动就带动气血。你哪有机会去存瘀存毒呢？嗯，那你紧接着眼睛不就亮了吗？紧接着头不就不晕了吗？那你还踩啥棉花呢？ 嗯， 是不是？哎，所以，啊。针对这类患者，嗯，也是你必用的人群呐，啊，另外呢，什么胃肠疾病、风湿骨病，尤其那五更泻的，我也说了，针对这些人，你就见到全面的效果，啊，你那一热乎，你就感觉到舒服，上通下达了，你看外通内通了，你不就一通百通了吗？ 嗯， 最后个人群呢，就是术后啊，啊，那身体恢复慢的人群必用啊。哎呀，眼睛手术了，胆囊没了，是吧？哎呀，甚至呢，哎呀，这心脏支架的等等吧，一系列术后病人，免疫力低下的，抵抗力差的，甚至呢，易感人群，爱感冒的，这些都属于恢复慢的人群。尤其在这个季节呢，哎，那病就来找他了，啊，一找他就犯病，一找他就加重，是不是？因为你记住，动过刀的人那叫什么？一破气就泄，所以，哎，我也建议你必用。说到必用啥意思呢？不是必须用，是有必要用。 哦， 哎，防止这秋三月 咱们在大花销，在大遭罪。 嗯， 哎，所以最后提醒大家，活动就这么几天，哎，已经进入倒计时。 对， 哎，你想要书的，想要查的，你得及时点了，因为数量就那么多。哎，你先定先得。 嗯， 你不定就不得呗， 是 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呀，这次健康行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那咱们继续说哈，我发起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帮助啊更多的人摆脱疾病走向健康啊，尽早尽快地用上好国药啊，能在秋冬季节避免老慢病的高发和加重。所以呀，帮扶补助活动就是让大家吃药少花钱，实惠多力度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哎，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另外啊，我突然想起一个我的患者，那是临床127啊我治过的一个病人，他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姓王，叫王俊祥嘛。哎呀，这位副校长可谓是工作兢兢业业，本想着呢退休以后啊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可是呢这命运呢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就在12年的冬天呢早晨啊凌晨3点钟，哎，这个王俊祥呢刚要起床上厕所，突然就感觉到，哎呀，这左边的这个小腿呀、脚腕呢怎么这么麻呢，怎么就没知觉了呢？明明这个拖鞋就在脚边呢，那一动就能穿上，可是伸也伸不过去，是怎么穿也穿不上这拖鞋。结果上医院这么一查，哎呀，脑血栓，所以就住院治疗了半个多月。哎，尽管这病情得到了一些控制，但是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哎呀，左手不能举过头了，然后整天的那个手指是麻麻的啊，左侧小腿也是麻麻的，根本不听使唤了啊，而且呢左脚也向外翻，没劲儿啊，还有呢那血压也是高的，天天吃那降压药啊，吃的整天呢脑袋昏昏沉沉的，经常是晕的，就像戴一个那个铁帽子一样啊。你说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身体，你说谁能接受呢？从能动到不能动，没有一个人是能接受的，对吧？而且呢当时他的家里孩子工作都很忙，他照顾这王大哥的这个担子就落在了老伴身上，穿衣服、擦身子、上厕所，包括喂饭喂水，那你怎么办？老来伴吗？可是他这个老伴呢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常年的糖尿病，那眼睛偶尔就看不见看不清，正应了那句老话，有病乱投医呗，该做的都做了，该啥样还是啥样。但是呢这王大哥呢他该用的都用了，照单全吃， 可是效果怎么就是不尽人意呀、啊？所以治来治去呀、啊，就治得没希望了，整天的情绪是低落的，看不见亮。哎，后来也巧，听别人介绍的，哎，知道了啊，我的这个中药心悸型，他一想着，那之前所有的药都试了，那这个心悸型没用过呀，那就试试看吧。结果这么一试，没几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哎呦，我还以为是做梦呢，这效果也太快了。什么效果？首先他的脚腕啊，同样是坐在床边，用那脚趾尖他能勾起那拖鞋了，那不能穿鞋了吗？而且试着呢，穿这些坐在那床边往上试着抬，能抬高了许多。而且他说呢，哎呀，这个心悸型啊，用开水这一泡，一口三咽的喝下去，就感觉着这个肚子啊、后腰啊，一股暖流啊，流遍全身呐、啊。你看看，他都流遍全身了，你说他患病的那一侧肢体能啥样啊？想抬能抬动了，想走也能走动了，那坐在床边呢，能扶着那床边能走了，他能伸直，能屈伸，能屈能伸了。你看看，而且那个手指呢也能分瓣了，你看看吧。后来我告诉他，我说呀，你呀经常性的拿你患侧那个试着夹那花生米做这些呢精细的动作，经常做经常练，你看看他一定能帮助你肢体恢复它的功能。结果不到半年，哎呦，生活能自理了，你看看吧。所以我常说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心，你找对了方法。我想说呀，再重的病，再难治的病，它都是有希望的。您说是吗？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十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三盒桂圆琼玉方剂，十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您是李老师吧？ 你好啊。 哎，李老师好。哎呀喂，这不容易啊。 是，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 哎。 不是有活动吗？ 嗯， 今天你看这活动已经是第二天了，是吧？ 嗯， 我昨天吧，李老师，我就想报名。 哦， 今天我这接着打呗，这不是打到您这儿来了？ 嗯， 不是还给送那个茶吗？ 对， 另外还有李老师您亲自写那本书，这些我通通都想要啊。啊， 哦，想要是可以的啊，不过呢， 哎， 一定要先预约才能保证。 哦，好好好好。那李老师， 哎， 我先把我这个情况跟您说说。 好， 你给我再看一看。 好， 我这心里边这不是有用的踏实是吧？ 对。 怎么说呢，李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今年61了。 哦。 啊，年轻的时候啊，哎呀，我是在钢铁厂上班。 哦。 啊，我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扛个180斤的就这角钢什么的啊， 哦、玩 就玩似的。 嗯、哎，是。 哎呀，这些年不行了，现在已经退休了啊。 嗯， 我有一个老母亲。 哎呦， 啊， 嗯， 老母亲今年87了。 哦， 这也还挺好的，这不是在家， 嗯、 一个是我自己退休了， 嗯、 享享清福；再一个在家能伺候母亲，这不也挺好吗？ 没错。 啊、可是这出现问题了。 怎么了？ 啊、这有两年了吧？这我是怎么回事啊？ 嗯， 李老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弯腰啊，弯不下去。 啊。 我这个大腿、小腿啊，要是弯起来，还跟着麻， 哎呦、 啊，感觉我这个膝盖啊还肿、 嗯、 啊，有时候肿的，我觉得跟那个大腿这个粗度一样了。 哦哦哦， 啊、你这一疼一难受， 嗯， 我怎么了？我就贴一些那个就那个，就那个风湿膏、 嗯， 就膏药。 嗯，管一时。 我贴，哎，对，我说贴上去以后啊， 嗯、 好像也不大管事 儿。哎， 啊。有时候贴上过敏的， 嚯、 嗯啊 嗯！ 再有我这个腰与老肌要劳损，我想我可能跟年轻的时候，硬是扛 了 一些角钢， 过力了，嗯。 我有一天早晨吧，我想起来起不来了， 哎呦呵！ 我说这怎么弄啊？我叫儿子叫救护车啊！ 哟呵， 把我送医院了啊！ 哟， 送医院，我说又是拍片，又是做 CT， 又做的核磁的啊，结果啊检查出来说我这有腰托了。在医院就住了两天吧，住两天完了能起床了，能动了，咱就回家吧。在家了，这不一直吃着医院开那些药嘛？ 嗯 啊， 嗯， 吃了这两天又不行，感觉这腿还是麻。 哦， 哎呀，你说这怎么、啊？ 这麻不是好事。嗯， 不是麻不是好事，走不了道、 嗯、 是吧？后来我说到这换个方法吧，我们家， 哎、 嗯，我家就边上不远有一个中医那个诊所。 哦。 啊，这时候我说 看 他们扎针灸啊、 哦， 结果李老师，你猜怎么？第二天扎的我，第二天又起不来床了。 哟呵，哎呦喂！ 哎呀，你说这给 我 愁的。 这里边一折腾，你这没病也折腾出病来了。 没病也折腾出病来了，李老师，您、 嗯、 说太对了。你看我这都这么大岁数，你说中药西药我天天吃，另外我这老母亲还得靠我伺候。 没错呀、 啊。哎呀，李老师，你说我这心里边多难受，天天让我呀。啊 嗯，嗯， 我儿子跟我回来说他们单位同事啊， 嗯， 他的父亲有腰托、 嗯哦、 啊，前两年吧说也下不了床， 哎、嗯， 后来人家说他打听说人家用了这个中黄药砖， 嗯， 现在啊人家天天早上能上公园锻炼身体去了啊， 嗯、 我说那人家用的挺好，这我儿子他回来告诉我说我就想试一试是吧？ 嗯， 不是现在啊用了。刚有一个来月吧， 嗯、 啊，我那天我在家试试拖地，哎，没、 嗯、 也没敢太使劲儿， 哦， 干了一个小时吧， 哦， 我觉得这个腰这地方、 嗯、 没啥事儿， 哟 啊 哟， 哎你看见效了，这见效了啊， 哎， 现在李老师你看我这个腿啊不怎么麻了， 嚯、 啊， 啊， 膝盖肿的情况也好了， 嗯， 这回用的这个方法好用是吧、 嗯？你看。 我说这回可得找着好的方法了、 嗯、 所以我特别高兴、 哦、 啊 哎 高兴吧我就说人家用了时间就上回我儿子只是试试也不多是吧 都是试试 这回哎这回赶上优惠我想多用一盒是吧、 哦、 哎 嗯 再一个我还想让我老母亲也用上 有 毕竟这不都快90了是吧 哎 辛苦一辈子了也让他享享福、 嗯、 是吧也是对母亲的这一辈子 对喽 辛苦的补偿是吧？ 哎，是的，是的、 哎， 这都是全天下儿子应该做的事 儿、哎， 对吧？ 是是是、啊， 哎，叫绩效嘛、 啊。 但是我想说，你很幸运，你这麻没了， 啊、 腰没大事儿了， 啊， 是不是很幸运呢？ 哎呀，是 哎 是是、啊， 只能说啥呢？我们是缘分了，啊。 哎呀， 另外呢，你提到老母亲，我多说几句，是吧？你这老母亲呢就87岁了、记住人老了就是不足对不对哎有的老人家呢脑袋记不住事儿爱忘事儿拿东忘西拿啥找啥叫骑驴找驴嘛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别得那病叫呆症是吧什么叫呆症啊谁也不认识了能出门不能回门呐、 啊、 你这时候多麻烦呐 啊 是要不李老师这回找您是找对了、 嗯、 太好了 那就这样啊 在这儿谢谢你了啊。 好嘞好嘞，嗯，接下来就认真做、 哎、好好好 认真喝认真用，那效果就认真了啊。 哎、好 好嘞，再见， 谢谢 啊， 嗯，好好好， 祝您健康，再见， 再见，哎，再见。 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我们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机会。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养生宝典中医的名医一本以及礼品一套，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这位朋友您好。 哎，李老师，是李老师吗？ 是的。 哎呀，李老师你好哈。 哎，好。 太高兴了。 是吗？ 啊啊，太感谢你了。 哎呦呦呦，哎呀。 李老师 啊， 我是锦州的。 哦哦。 主要的我是想啊， 嗯， 跟老师要书，要砖。 哟， 我 要书要砖。 先把重要事先说了， 对， 完了我再继续说啊。 好，重点事先说， 哎、 要书要砖，我听到了。 听到了。 哎 哎，我要听您的这个讲啊、 嗯。 我知道你小时候，你说你小时候的事儿。 嗯，是、啊。 完了，你遇到胡子师傅了。 对。 完，你要跟胡子师傅走了。 对。 啊，我从那儿开始听的。我也不知道那是讲几期了。 嗯、啊，听得有感觉吗？ 有感觉。要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啊、嘿，好。 啊、完了吧？我们嘛， 嗯， 年龄大了， 嗯， 都是遭罪的命。 哎， 完了这回，也过好日子了。 嗯， 你说老了还来病了？ 对。 完，正好是来病了， 嗯， 碰上李老师了。 哎， 你说我能不抓紧？我想跟你要啥，我能不抓紧要吗？ 好。 啊、对吧？ 哎，对。 说的是实在话， 是 哎，我老伴糖尿病啊， 嗯， 他主要是啥不咋好呢？ 嗯， 肾不咋好。 哎呦， 肾呢？他做今天做体检呢。 嗯，怎么样？ 他肾呢有点萎缩。 哎呦呦呦！ 完，他就平时总好没劲儿的。 嗯嗯。 完了他，我说那得好好看看。 嗯、 他说的到岁数了、 嗯， 我说不行，到岁数也不行，到岁数不可能就都就总没劲儿，一天呢、 嗯、 没 劲 儿啥吃的，可没劲儿了。 对对。 完，我说你说咱俩都这样，明儿将来这孩子人咋整着呢？ 对喽。 整不了啊。 对。 他这个我说到这儿，完了你老想问啥，完得问我。 嗯，好。 我要把我这事儿我也再跟你说。 好的，说吧。 我呀，12年住的院。 嗯。 完住院说我是心绞痛。真疼啊！ 哎呦， 哎，瞎黑你也睡不了觉啊！ 哦， 完在那住院呢。 嗯， 我用啥药都过敏。 嘿，这麻烦。 哎呀，给我人大夫就说呀：“ 嗯、 老太太呀，你再有病，我可治不了了。”住了15天院，给我换了6次药。 嗯， 完他说你不行啊，你可得自个儿得注意。 嗯 他说呀，你这个毛病吧，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嗯。 你这心绞痛弄不好啊。都怕你有危险， 哎，对， 就怕那个心肌梗死。 哦， 你得好好治。 嗯嗯， 我寻思我咋治啊？咋治也没咋治好。 嗯， 完了这钱呢，咱这说得了。 嗯嗯， 老师啊， 嗯， 这钱真没少花。 哎，没错呀，我知道啊， 你知道吗？ 知道。 我一听着你这个、 嗯、 哎呀，我这老师说这个中华药砖呢、啊、 嗯， 我一听啊、 嗯、 我和我老伴儿啊、 嗯、 就有救了， 嘿， 有希望了。 好， 所以一切希望我都寄托在 老师身上了。 哎， 完了，我听啊，好像李老师讲的这个吧，我听不全明白吧。 嗯， 我感觉对我俩的病是不是？ 嗯， 挺管事 儿的。哎呀，你呀听明白了，不听明白呀，你不能急急的找我呀。啊，你都听明白了，你听的还非常明白。 是吗？ 你看啊，你老头那个 啊， 你老头那是大病。 就说的是。 那肾都萎缩了，你说他、 啊、 那肾是干啥的？藏精。你那骨关节就是靠精来养的。 哎。 哎，你那毒尿大便小便靠肾来排。他都萎缩，能拿什么排呀、啊？ 就说的是、啊、 对不对？ 现在呀， 嗯， 重点的， 嗯， 就我老伴儿这个肾萎缩， 哎、 完了前列腺呢有点钙化， 嗯， 就是 前列腺、你先别管它， 不管 你就把这个肾，把这个肾藏精 藏元气 啊， 所以药砖就给你补。我说你听明白了，不听明白，你第一个重点事先说， 我 先药 砖， 药书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已经到了 啊， 就看你怎么去定了。啊，我讲过大病重病要必须定大疗程啊，还送茶一起喝 啊， 喝完之后告诉你，你要记住有个标准，就冒寒气冒水气冒热气 啊，我知道， 对吧？这哎，你看，哎，这你都知道了 啊，知道。 然后再说你这个，你看你的病是啥病？老头是肾，你是心呐、 对， 你这心就怕后背疼。 是 后背疼是什么意思呢？ 啊， 哎，我研究一辈子了 啊， 放射疼痛在后背，你看，所以一补足了，就是大家常说的气血通了，气血足了，叫一开一聚，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济筋元，一开一聚，是不是？哎，健康就来了。然后你再配合那书上的资料，你做做那五式功法，叫静功功法，这不就来了吗？一点点就来了吗？所以你说有希望是对的， 有希望对了。 不要看不见亮， 啊！ 有信心是第一，第二有办法， 啊， 对不对呀、 啊？对对对。 哎，你人活着总是有办法，哪能说没办法呢？这中医五千年，你说没办法啦？ 主要是把老祖东西给丢了， 对吧？都该丢给丢喽。所以我干啥了？不失传统，不失进取啊。 对。 哎，你老的不能丢，新的还得学。 对， 是这样吧？ 是这样。 所以你这老两口的病别着急、机会来了把握住， 机会来， 我相信你就有改善和康复的机会、对不对？ 我不要求多高了，我生活能自理、我老伴儿们俩好好活着，这过好日子多过几年。 你呀、你要做到了就能达到 就能达到。好， 哎，用心做，用心那效果就是用心的啊、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 好， 好嘞，再见了，再见了啊！ 再见，再见，谢谢你，老师啊！ 好嘞，再见，再见， 好，阿姨再见，祝您健康。哎呦，阿姨真可爱。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我们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机会。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哎， 你是李老师吗？ 是的。 啊，我是我今年82岁。 哦，老哥哥。 啊，我主要病啊是眼睛不好 啊，眼神不好 啊，眼神就是黄斑区病变、就是出血以后啊， 哎呦， 没吸收好，在那结个疤。我治这个病好长时间，好多钱也没治好。 哎呦， 我现在是有点放弃了。 哎呦，多少年了？ 90年。 90年。 嗯。 哎呦，这年头几十年了。 是，我现在只能看1米多远的地方。 哦， 大坑能看见，小坑看不见。这是一个病，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的老下不来。 哟， 有时候最高的时候达到200，最低的时候可以达到160。 低压呢？ 低压90，有时候100。 哎，还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就这些了。 嗯。 我主要是给我老伴儿咨询。 啊，主要是给老伴儿咨询。 对。 老伴儿怎么了？ 老伴儿今年79。 哦， 他是心脏呢是2.5/3.5 关 守不全。 哎呦，这是累出来的病。 哎，这是一个病。另外主要病是啥呢？他像尿毒症。 啊， 现在透析呢。 嘿呦喂， 隔两天透一次。 哦， 他主要我担心就是这个，因为家里都没人，孩子都在外地，就是我们老两口 啊， 说我还得照顾他，眼睛不好使还得照他，明天又透析去了。 透几年了？ 透两年了。 嘿呦喂，你这有座金山也得透进去。 是，这没办法，俺们老两口一月5000多块钱 儿， 都搭到他身上了。 甭提喽，这点钱不够用哦。 那上哪够用去？ 那透析透的是啥呀？那就是你自己的肾不行了，借个外力嘛。 对 对，什么意思？能救命， 对 吧？ 对对对， 那不就维持吗？为了活着嘛，还何谈生活了？但是我听你的声音呐，挺洪亮的。 哦 啊。言为心声，你的心脏还好，你的思维也挺清晰。 哦， 嗯，多亏了你了，要不你这老伴儿啊，哎， 要不他老住院，刚住院没有一个礼拜呢。 哦， 他是抢救好几回了。 嗯，你听我节目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我太感谢你讲这个东西了，讲的也知道你的辛苦。 哦， 我都很羡慕，很敬重你。 嗯。 哎， 是，我要早出现就好了，是吧？ 对对对。 嗯，我也知道，我也来迟了，抱歉。 哦、也不迟，现在亡羊补牢也不迟， 为时不晚。好， 哎，对， 就凭你这句话，那我们怎么办呢？ 啊， 你看你啊，你那是黄斑变性。 对， 就针对这个词儿，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就研究过， 啊， 很多专家就研究这黄斑变性和我说的什么关系？ 啊。 那一生下来都有生理性胎黄，那黄和我们这黄什么关系？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它就是能量物质，它能让你张开眼，能让你张开嘴，能让你动，能让你迈开步，能让你不使劲大便就出来，就这个东西。你说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足了就让你变性，就让你萎缩。但是得这个黄斑变性，你得伤到一定程度啊。你多少年前干了什么事儿？这黄斑变性了，怎么就出血了呢？ 啊，累的。 你看看， 我是那个工程技术员，老成天看图纸。 你看，久视伤血，伤的是血。 对， 何止是血呀？那精微物质，生命物质。所以那药钻是干啥的？叫天人合一的，一开一聚，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济筋元。你那病就是该开的不开，该聚的不聚。所以活动来了，为大家争取来了， 啊， 哎，还有呢，还送你一个茶，喝药酸，同时放保温杯里去泡， 啊， 懂了吗？ 懂。 这一泡干啥？一定要冒出来，让你黄斑变性的那个垃圾把它冒出来， 啊， 让老伴儿帮助透析，透出去的垃圾帮助他肾功能，哎，把那垃圾排出来， 啊， 能不能让老伴儿减少点透析的次数？还有我的。总结出来的一本 书，对， 哎，一并送给你，你说怎么样？ 好， 让我们手挽着手，看看能不能实现咱们病。第一，别加重， 对， 不加重就是好转， 对，行， 要有信心， 有信心， 好不好？ 我听你讲课，我的信心十足。 好，让我们共同努力，好吗，老哥哥？ 哎，好好， 好嘞，啊，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我们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机会。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由于桂圆琼玉方剂产量稀少，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大家的用药负担，助力秋冬打赢慢病攻坚战，全国从北京地区优先开始享受补助政策，购买1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3盒桂圆琼玉方剂，10盒云南茶；购买20盒桂圆琼玉方剂，补助7盒桂圆琼玉方剂，20盒云南茶。每天前20名，除了享受补助政策外，还为大家额外准备了